以撒伊亚先知书第十五章，有关摩阿布的神谕。实在摩阿布的阿尔经过一夜的蹂躏就灭亡了。实在摩阿布的克尔经过一夜的摧残就灭亡了。狄朋女儿走上高丘哭泣，摩阿布为乃波汉莫德巴悲嚎，众人的头都剃光了，众人的胡须都剪去了，有的在街道上穿着苦衣，有的在屋顶上痛哭，在广场上的人人哀嚎流泪痛哭，赫士朋和厄勒阿勒嚎啕，雅哈兹都可听到他们的哭声。因此摩阿布的两腰为之颤动，他的心灵为之恐怖。我的心为摩阿布发出哀嚎，他的难民已逃至佐哈尔，他们哭着攀上了路西特的山坡，在何洛纳因的道上扬起了失望的哀声。尼莫林的水地成了荒野，青草枯焦了，嫩芽萎缩了，再也见不到青绿。为此他们将所有的积蓄和财物都带过了柳树河，因为哀叫声传遍了摩阿布四境，他的哭声已传到厄格拉因，他的哭声已达到贝尔厄林。迪梦的水已满了鲜血，我还要加祸于迪梦，为摩阿布的难民和当地的移民将有一只狮子。